然爱你。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Yeah. 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

亲爱的，在听到的那一刹那，我一定一定会热泪盈眶。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看上去很美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常念 Lemon。 这一期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身材和服装的搭配。上身肩部胸部瘦小，下身腹部臀部肥大，形状呢就像一粒梨子。由于腹部肥大的关系呢，往往会形成腰线提高，也就是变成了上身较短。宽松的洋装和散装是适合的衣着，目的呢是要避免对腰部的注意力。其次呢，上腰宽松，长度以遮住臀部为宜。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谢安琪《没有发生的爱情》。 草率匆匆地说 部和大腿部有许多的赘肉，看上去就像在大腿边上挂上了两个带子一样。那这种体型呢，要绝对的避免穿紧身的裤子，那样只会暴露缺点哦。穿样式简单的打褶裙子或者是长裤，颜色呢选择明度和色彩较低的暗色，尽量的把注意力呢放在上身，佩戴色彩鲜艳的丝巾、珠宝或者是装饰物。不适合的服装还有像及膝的靴子，还有紧衬衫、大花格子、粗横条纹或者是背后有口袋的长裤。来，我们带你继续来听歌，张学友《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只是我有罪，竟怨自己悲。不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了。人的爱回头太难，情难漫长，从此迷乱，注定逃不过纠缠。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今年自己陪，痛彻我心。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深夜爱回头太难。 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苍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 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流泪， 所有的人都沉默，除了你和我，只有星星会出现，我的爱不变。 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回头，桑田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心会跟爱一起走，说好不分手，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到底。我要搭建宽阔的天空，扬起爱有更遥远的梦， 13:35。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锦卫1033， 锦卫1033，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你的知识管家奶茶。本期内容和你一起分享，管理者们最经常做的哪些事情都是无用功。在很多的管理理念当中，有些管理者们习以为常的做法，但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无用功。而这些无用功可能会成为整个团队的管理黑洞。第一，鼓励加班的团队文化。很多老板看到员工加班的时候呢，自然反应就是鼓励这些加班的员工，同时借表扬他们来侧面敲击那些工作不积极的人。问题是鼓励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鼓励加班那么得到的就是工作量，但作为老板最终需要的不是工作量，而是结果，是产出。鼓励加班文化一旦建立，员工就会觉得那是好坏的衡量标准，然后不断加班做无用功。但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结果，这样员工才会想方设法的去达成公司想要的产出，如果不能完成，他们会自己加班去做完这件事。

心拒绝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次钻戒以后不我香烟，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在表间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想呼吸我的福气，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些情 有些雨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比例，想呼吸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多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想想呼吸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想呼吸 永不放弃，呼吸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喜欢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我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保护着你，一直到你当爷爷 你当奶奶还是老夫老妻。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夜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影 Lemon。 身高在155公分以下的娇小型的，无论是属于何种体型，由于受到身长的限制，服装可变化的范围相比高大健壮的体型呢要小得多。娇小型的人呢，如果以为穿上很高的高跟鞋或者是梳高耸的发型就能够使得身材瘦高的话，那是白费心机的，而且会显得滑稽或者是格格不入。那最佳的穿着呢，就是朝向整洁简明直线条的设计，垂直线条的褶裙还有直筒长裤，从头到脚穿同色系列或者是素色的衣服，合身的夹克都会使得娇小型的人显得轻松自然。大型的印花布料、厚布料、太多的色彩、松垮垮的衣服、大荷叶边、紧身裤等等都应当避免哦。那好，音乐讲述他的故事 TFBOYS 宠爱。 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手往哪儿摆，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秒内容我都很喜欢，解不开的几何图案和霓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装进口袋，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准备打算，留到十年以后再跟你说，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我们再变，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 能牵你的手。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痛不痛，满肚从头脑袋不够、 oh、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但是没有， 我只想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的事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真心话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 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无视的宿命。回到的瞬间，心却在哭泣。 Woo-hoo!

晴天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的内心独白，在创作晴天的时候，周杰伦用一种孤独的内心感受展现了一种细腻和内敛的伤感和脆弱，他所写的内容呢和方文山所营造的神奇诡异不同，更加贴近现实和自己的内心。该歌曲讲述的是怀念校园的点滴，一起约定等到放晴的那天共同来谱写一段纯纯的爱。好夜一直在路上，张惠妹很角色。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转的脉搏，遇到你要爱上我，世界最特别的我，觉得你还不错，当你就忙着寻找我们在忙什么，我遇见你真是一次漂亮的巧合，我就觉得在这一秒关键时刻感觉也来了。 Oh no， 你是很角色，我的细胞里爱情在转来转去的。 Oh no， 你是很角色，可是说真的，只有我和你就是里面的壳。

宅和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太绝对的爱变成了活该，朋友要我责怪，我总是想重来，也许这就叫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盖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纸箱建筑的天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你用一夜拆了城墙，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膛。 换季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可能会受到影响，有起伏，有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品质，造成了浅眠多梦、精神不佳。那这时候的皮肤的状况可能会更加的不好，所以呢，要注意调节自己的心情，可以通过蚊香或者是精油按摩等方式安定神经，让人舒缓放松，提高睡眠质量，这样皮肤状况也会有所好转。恒夜给你好心情，王力宏、任嘉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回响的江河。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长，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 亮在我心那一季。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为我到底有没有， 为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犯错， 酿在我心那一滴时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早受伤一朵玫瑰， 睁得红红，只哭不提伤悲。不习惯张着双眼和黑夜，却将无言相对。只是想知道内心和夜那个黑夜，第二次相信爱无悔，爱无悔，爱绝对。当曾我以为爱最美，他说那全是虚伪。就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凝结的寒气，每一束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你，来支配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每一次给爱让人回味，那刚直觉就退，像一场宿醉。 现在是14:33。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充满了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得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惟五独行。 真的是，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 换季出现皮肤过敏怎么办呢？在皮肤出现过敏期间，不要用太热的水洗脸，以避免刺激皮肤，更不能够使用肥皂和香皂，因为肥皂和香皂当中的碱呢会加重皮肤过敏的症状。每天晚上洗脸的时候，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洗面奶在脸部轻轻的揉拭，再溶解皮肤表面的污垢，然后呢用温水将脸洗净，并用干毛巾呢吸干脸上的水分。洗完脸之后最好是不涂任何的护肤品，过敏好转以后再涂抹舒敏的护肤品。 Lemon 邀你继续来听歌，范晓萱消失。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烟味，没有是非，没有肥皂剧里的对白，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吉他，没有依赖，没有约会时的等待。离开我熟悉的城市，忘记我自己的名字，说没有结局的故事，你不想听我就消失。离开我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点点我脸上的黑痣，在地平线上 地方躲起来，没有电话也有在喊，没有那么多的电视台。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冲了马桶看着水流，我躲在厕所不想出来。 想抓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直往，我停不下来，我坚持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没法设计做人真人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roll and rock I can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 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 rock， 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Rock， I can go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drop。